吕德同胞协理会13号发表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成功。声明指出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向全民族和全世界严正宣布，朝鲜将以先军政治的伟大胜利来建立一个统一强国，这是一个终止美国冒险的白日做梦的世纪性事件。